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大致问清了他们各自的角色，池小池一行人便打算在正式开拍前探索一下古堡环境。维护这么大一座古堡需要一批不小的费用，而显然这里的主人早已经放弃了维护。木地板上有些地方潮湿的乌黑发亮，一股牛奶揉进抹布里的陈腐味淡淡的往鼻子里钻。甘玉看样子的确已经走过一遍城堡了，为他介绍道： 我和堂堂看过，古堡是哥特式风格，占地面积加上后面的树林约有万余平方米，所有工作人员及演职人员的房间集中在三楼，道具、器材、化妆集中在二楼西侧，主要拍摄取景的地方是整个一楼、二楼东侧的走廊和房间，以及古堡后的树林。剧组加上演员大概有70人，主要人员都住在古堡里，其他住在古堡外的帐篷。 池小池在吸纳信息的同时，眼睛始终盯在两侧的墙壁上，根本无法挪开。甘棠注意到池小池盯视的方向，无奈道： 我刚看到的时候也吓了一跳。 走廊两侧的墙上挂满了大小不一的金属表装框，里面有一些看上去便价值不菲的古画，但更多的是以人物为主题的摄影作品。池小池动手摸了摸其中一张照片的边框，发现是铁制的，铁框受潮严重，泛着不规则的铜绿色斑，但内里有双层玻璃保护。那里的照片，那是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婴儿，手脚蜷曲，双目紧闭，正在酣睡之中。下面挂了一张小纸条，算是这幅照片的名字： 安迪还是珍妮？能看出什么来吗？ 池小池摇了摇头。从他的视角看来，照片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一张普通的照片。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他问了身边的甘棠： 这张照片上的婴儿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？ 闭着的。 池小池表情略有放松，这证明自己眼中的照片和正常人眼中的照片是相同的。甘玉察觉出池小池表情有异。 怎么？ 池小池退后两步，端详着照片。 有点奇怪，但说不上来。 他觉得这墙上所有的照片都透着一点冷森森的味道，但论图画却看不出什么异常来。他们搜索了一楼，发现多是一些空房间外，便上了楼。池小池特意去化妆室里拿了剧本夹在怀里，等着晚上回去再研读。这个世界里他们的名字就是本名。池小池很快在三楼找到自己的房间，推开门后，池小池盯着自己的房间看了3秒，一步倒退出门，咣当一声把门甩上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有鬼？ 池小池深吸一口气，转过身来，用脸贴着门板，手重新握上了把手。 现在没有。 池小池刚才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张色彩极其艳丽丰富的照片，照片里满是放飞的气球，五彩缤纷，静静也将放气球的人收纳入内。但那个女人的身体被气球挡住了，只剩下一颗美丽的头颅。这张女人的脸和刚才出现在化妆室门口的脸一模一样， 而裱装着照片的画框玻璃碎了一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里面气球似的飘了出来，又飘了回去。刚才一眼看过去，池小池已经发现那画是正常的了，只是带着和走廊上的画作一样不祥的气息。但即使如此，他还是缓了好一会儿，直到冷酷无情的西楼凉飕飕道：“ 一动不动是王吧。” 他才怀着一颗想念六老师的心，在甘玉的帮助下推开了卧室门。他走上前，重新确认了照片的安全性。照片的名字叫《气球牵住了他》。安全是安全了，然而那照片正对着他的床，池小池实在是没有勇气在这颗脑袋的注视下入睡。 我得换一间睡。 先挨个房间看一看吧。 现在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到三楼来休息，所以所有的卧室都没有上锁。池小池一间一间看过去，发现每一间都挂有一幅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都给人一股淡淡的不安感。但是在进入某间卧室的瞬间，池小池整个人悚然一惊，他的目光锁定在了墙上的一幅照片上，再也无法移开目光。那是一种强于普通照片无数倍的恐怖感，凑近清秀还散发着一股淡雅的女人香。照片名叫《风雪夜归人》，照片上便是一片茫茫的雪原，雪景很美，但却不见夜归之人。他不禁出声询问：“ 这是谁的房间？” 甘棠出去确认了一下：“ 是一个叫……关巧巧的。” 哦，那没事了。 他走出房间，正准备携甘家兄妹继续查探，便见原本善从三楼尽头的一间房走出，正欲对他招手，却看清了他身边的两人。原本善不觉愕然，下巴也紧紧收了起来，看不出是不满还是紧张。但池小池却已经迅速进入了宋纯阳的角色，欢蹦乱跳地跑过去：“ 老袁。” 袁本善低声道：“ 他们是谁？”“ 啊，他是我们医院的干医生，前途无量的，不知道怎么也进来了。” 口吻惋惜又亲切，仿佛他与这干医生认识了八辈子有余。不等袁本善发表意见，他就环顾四周，露出了些紧张的表情：“ 老袁，巧巧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” 袁本善当然知道关巧巧就在他身后的房间里，但他马上矢口否认道：“ 我们两个分头调查了，怎么了？”“ 他不在就好。” 池小池小声嘟囔了一句，又露出有些为难的表情，像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，才又压低了点声音，确保只有自己与袁本善能听到：“ 老袁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” 袁本善手掌捏得出汗，强作镇定：“ 你说。”“ 我问你啊，你知道怎么换阴阳眼吗？” 池小池装作对袁本善的不自然熟视无睹，抿一抿嘴唇，表情似是有点犹疑。袁本善将他的表情尽收眼底，嘴角一挑，强行扭了个笑模样出来：“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？”“ 不是问。” 池小池将手背在身后，一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表情：“ 我知道了一个办法，可以交换眼睛的办法。” 说到此处，他的睫毛适时地抖动了两下，却又露出了明朗至极的微笑：“ 你不是一直在担心第十次任务我们会被分开吗？如果你实在担心，我的眼睛分给你一只就好了。”“ 我靠，怎么突然有这么荒唐的想法？” 袁本善伸手按住他的肩膀，目光里不是感动，反倒是有点欲盖弥彰的惊慌。池小池轻轻眨了两下眼，眼中便恰到好处地附上了一层水润的光泽， 即使是隔着一层墨镜也能看出其中隐约的潋滟水光。 很荒唐吗？ 袁本善手上发力。 告诉我，春阳，为什么要这么想？ 池小池略带惊慌地向后看了一眼，像是怕被同事听到。而在接收到池小池递来的目光后，甘玉也给出了一个疑惑的眼神，往前走了一步，像是怀疑他们在争执。池小池推着袁本山的肩膀往前走了两步，有点害羞道：“ 小声点。” 袁本善虽是压低了声音，反应却难得的激烈。 我为什么要你的眼睛？在你眼里，我难道是这样的人吗？ 嗨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你太是了。 但他面上却装出吃痛和不安的神情，有些语无伦次的。 不是，我只是觉得就我和你好就很好，别人虽然也很好，但是我还是想和你。 这话说的就古怪了。原本善似有所悟，定下神来，嗓音放软，动作也不再那么激烈。 春阳，别瞎想，也别瞎搞啊！网上应该有不少所谓的方法，但是不一定管用。 应该是管用的，是一种药水。 原本善脸色更难看了，略略提高了声音。 不行，万一伤着眼睛怎么办？ 池小池立刻乖了，仰着脑袋说：“哎呀， 等我们回去，可以试一试的。 再说吧。”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